啊，重点的一些学校的话，我相信也没有这么多离职率，是吧？ 对对， 这就跟那个基层医疗机构或者说这个社区医院类似，对不对？ 对对。 如果你在那儿也能够做到主任医师， 嗯 啊，如果你在那儿也能挣到这个教授级的工资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稳定一些。 对对，是的。 你知道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原来啊是一名中学老师，但是他后来为了理想啊，他没有干这个了，他去干别的了啊。他很同样也很喜欢这个文化领域，他进入这个文化领域。他跟我讲，他98年的时候从学校离开，98年他在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当语文老师，而且是高三的班主任。他一个月能挣多少呢？挣6000多， 很高了，当时非常高。 我说6000多呀，他说对啊，我们那如果是我这样的工作的话，基本都这么多呀。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想象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领域的差距是很大的， 对，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而他后来换了一个工作， 嗯， 我不说他为了理想嘛，去了一个文化领域。 嗯， 我说那你后来去了新的单位，一个月挣多少呢？他说98年我去了新单位，一个月挣2300。但就2300他过得也还还凑合了。 对对对，98年就那个时间段来说的话，我认为他的薪资收入的话，无论2000多还是6000多都已经是不低了，非常高了。 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是。 啊，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证明其实在刚才所谈到的医院也好，或者教育系统也好，这个收入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是吧？那还有哪些领域会有这样的事业单位离职的情况居多一些？ 事业单位离职的话，主要的集中还是说，一个是医疗行业，一个是教育行业。因为事业单位它毕竟在类型上的话，相对也比较有限，无非是教科文卫这么一些组织吧。所以说的话，通常表现在这么两个领域里面居多。 好，那刚才我们是说了一个医生他的问题哈，您感觉哈，在您所参加的这些这个争议处理当中，难点在哪里？是在调解上啊，还是在取证上啊，还是在这个其他的方面？ 我认为对于这么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尤其是医院中医生离职的话，最大的难点还是说是，第一是医生自己的话，对这个法律规定嘛，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不会特别严格的按照这么一个程序的话来进行操作，缺乏一种取证的意识也。比如的话，这个医生他可能会向单位提出一份书面的说是辞职报告，但提出来之后的话，他自己并不会把这个辞职报告包括说提出辞职的过程的话进行一个相应性的取证，因此的话将来就没办法证明自己曾经提出过。另外的话，一旦领导不予批准的话，他那边有的人可能是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嘛，他可能是突然之间就不去工作了，这么一来的话，其实自己是构成一种旷工的事。虽然单位不批准你的辞职，但是你应该正常的继续提供劳动，所以有些人如果一旦旷工，这个就不合适了。但还有些人的话，他就是领导不批准嘛，所以他就继续工作，继续埋头工作，也不注意观察自己是否已经工作了6个月，是否有权利再次提出。对这些东西的话，他不是特别的敏感。另外一点的话，像医生提出辞职之后，很多医院的话他真的是不予批准的。不予批准的原因的话，咱就说一方面他可能是考虑医院已经培养了这么多年，而人手的话也比较紧张一些，所以说不太同意。另外一点的话，就会涉及到金钱的赔偿等方面，因为医院他们通常在招聘的时候会有一个关于服务期和违约金的约定，而这个约定的话在法律上的话也是允许的，也是合法的，是。所以说如果双方就这样一个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话，也是很难说顺利的解除这么一段聘用关系。 好，刚才刘律师提醒的这两点还是挺重要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怎么来取证的问题。 对，是的。 你提出了申请，交给了医院，医院没有同意。 对对， 那谁证明啊？谁知道啊？对不对？你不能自证啊，说我在某年某月提出来了，他没批准啊，他没批准可能是一句口头的拒绝回绝，对吧？并没有书面的文字，那谁知道呢？刚才刘律师谈到的就是说，你第一次没有批准之后，那么再过半年你可以再提出来。 对， 但是你要证明第一次没有批准，对吧？如果你说他就说了一句话没批准，这个在法庭上面是没有采信度的。 对，是的。或者医院就说他一直都没有提出过辞职，这是第一次提出来，都是这种可能的 啊，还在拖你半年，这也 是 可能的。 对对， 是吧？ 是的。 好，那应该怎么来操作啊？怎么来办理正确的这个离职手续？ 我建议的话，如果说是决定向单位提出来离职的话，最好是第一采用书面形式，这个是必须的，不能用口头形式。第二的话，这种书面形式的话，一方面要交一张纸质版的给单位，而同时在交上去之后的话，和单位整个的对话过程嘛，最好是留存一个录音证据，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单位的话发送这么一份辞职报告。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辞职报告的话是拍成照片，然后以附件的形式，正文里的话也在进行相关性的描述，然后作为邮件来进行发送。电子邮件也是一种有效的证据嘛，可以长期留存的是，这些都是一种具体操作方式。 好，可以去公证一下嘛。 公证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做的，或者是采用快递 EMS 快递进行邮寄的方式，这样子也可以留存快递底单上注明是辞职信，这样一来的话就能证明这么一个事实了。 其实这个很重要， 对，非常， 但是倒不难， 对不难，关键是要有心。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对方拒绝了你的辞职申请的话，这个怎么证明？ 其实一旦第一次提出之后，对方有无回应的话，如果说比如我们用电子邮件发送，这时候的话单位的话有可能会给你回一封电子邮件，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如果说单位不给你回电子邮件的话，通常也会找你进行一次谈话。 对， 在谈话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可以录音进行取证。 这个录音还是很重要。 对， 但如果没有录音，或者说感觉不太方便，各方面，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发邮件的时候，在邮件中备注希望单位的话是多长时间之内给予回复，如果不回复的话就视为同意，也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这种有效吗？ 这种的话是有一定的效率，如果能证明单位确实已经收到了而又未做这个回复的话，它是有一定效率，但这个效率嘛不是特别的强。 其实这一点还是很关键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对方要是不同意的话，很难说给你写一个不同意。 对是的。 这个我们要是经常和一些部门打交道的话呢，最多听到就是口头回绝，是吧？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关键的证据保留下来？这决定呢，就是如果对方要跟你拖的话，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够走人？ 对。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从某些单位离职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啊，以及解决的方案。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怪医院啊，怪学校啊，其实他们也他们的苦衷。 是的。 辛辛苦苦招来的人，干了两三年就要离开。虽然说呢，法律上并没有禁止人员自由的流动，但是从医院也好，或者说从学校也好，正常的这种运营来说，确实人员的离开也会给他们正常的工作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请刘律师啊一起来分析分析怎么客观的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哪些解决的方案。稍后见。 爱我别走。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从事业单位离职所遇到的困境，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有一些在医院工作的大夫想要离职哈，比较的困难啊。那么医院呢一般会有一些条件啊，那么阻止他们离开。其实医院也有医院的苦衷，是不是？在上半段您谈到就是一般呢医院在招聘这个新员工的时候呢也会跟他们约定啊，比如说这个服务的期限等等啊，如果提前离开的话呢需要给医院一些赔偿金等等啊。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医院需要让这些员工签订一个服务的期限。一般我们去找工作，工作几年啊，可能是我们想长一点，对方可能不想那么长，对吧？那为什么反过来了呢？ 我认为这里的话，可能涉及到医疗行业的话，确实相对比较特殊。比如说，即使我们就拿这么一个教育的年限来作为参考的话，通常来讲，本科专业的话是读4年就 OK 了，但是医学专业的话比较特殊，就必须要读5年。可见医学专业确实是说是耗费了这么一个成本嘛，是比较高一些的。而医生在刚刚进入医院之后，本身缺乏实践经验，所以给医院做出的贡献相对是比较小一些的。更多的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的过程，3到5年的时间，可能医院的这个医生已经成为医院的一个骨干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给医院更多的进行一个回报和贡献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的离职，可能就会造成医院这么一个人才的损失。因此的话，所以医院就会通过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形式，对医生的离职做一定的限制。 他也没给医院交钱。 嗯， 虽然说在医院里面工作是以学为主，对吧？ 嗯嗯， 但是我们每一个员工去单位不都是这种情况吗？要跟着老员工学习嘛，在工作当中提升自己嘛。 嗯， 这个要交违约金这个理由何在呢？ 这里的话是一方面涉及到人事争议法规中的特殊规定，因为是在劳动合同之中的话，服务期的约定必须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在事业单位之中的话，对此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甚至包括是说双方一旦签订了聘用合同是5年或者10年的话，这个期限也认为是有效的，只要期限未到，如果职工离职的话，医院就可以要求职工以违约为由支付违约金，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有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个和我们这个劳动合同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是的。 劳动合同虽然说签5年，但是你干了1年 也可以走， 也可以走， 对 吧？ 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者并不要支付违约金。 是的， 嗯， 对。另外的话，就是关系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医疗行业的一个非常特色性的规定，就是医生他有一个培训叫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话，时间周期特别的长，通常是要必须要培训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说这个培训的话必须在国家定点的这么一种培训基地才能进行，通常很多小医院的话，他们本身是没有这么一个资质的，在自己医院内部的话无法进行这种培训，就只能把医生的话，这些医师送到培训基地进行为期3年的培训，在这3年培训之中，医院还得正常的给医生发放工资福利，所以说的话，而这个劳动的话，医生是提供不了的。所以3年之后的话，如果医生已经是培训结束了，突然之间提出辞职，对这个医院的是损失嘛，还是比较大的。 哦、 所以医院会 人财两空啊，这叫是不是？ 对对，是的。嗯， 刚才您说的那个规范化职业医师培训， 对对， 有的医院呢没有这个条件， 嗯， 就送到大医院去培训了。 对，是的， 人走了，但是工资呢还是我这发。 对， 结果培训完了之后。待了半年，他要闹这个，他要闹辞职，对吧？ 对， 那我这岂不是什么都没落着吗？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第一个案例也是他工作了3年半嘛， 嗯嗯， 也有这个 可能性 在里面，对吧？所以说，医院在提前跟他签一个这个补充协议啊，或者是一个约定。 嗯， 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是的， 可以理解，就是这个工资你至少要给我，对吧？ 嗯嗯， 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但是也有人说了，我在那儿职业培训，我难道就是天天上课啊？我也参加工作了，对不对？我也有劳动啊。 嗯，所以这里对医院来说的话，比咱们称为用人单位吧，对用人单位来讲的话，他就会考虑了，是说你没错，你在那边是提供劳动了， 但 是 没给我干活， 那你没给我提供劳动，但是你的钱是我来发的， 啊、要么就是那边发，对不对？ 对对对， 那边说我没要他来啊， 这是国家规定的， 所以这就有很多这个扯皮的事儿，是吧？ 是的， 这也是一个难点， 对， 是个难点，这个就是医院，也许医院同意你走，但是在这个赔偿上面。比如容易有争议，是吧？ 对，是的。 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纠纷啊。说完这个纠纷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怎么来妥善的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呢，从更高的层面上面啊，可以为缓解目前医生和这个医院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聘用关系啊，那能不能够提出一些建议来。好，来看这位，他是在15年5月通过公开招聘应聘上了一家医院。笔试啊，面试啊，体检啊，都过了。医院呢，也给他发了调函。这是一家二甲医院。他在考上这家二甲医院之前呢，他是在另外一家二甲医院工作。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说，我的痛苦也由此开始了。我找到了院长，说明了情况，希望院长放了我，给我办一下调动。这位院长说啊，在我们医院想走，只能走辞职。好吧，那我就写了辞职信。交给了人事，第二次呢找院长，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他说，你先找一下门诊的院长吧。好，我又去找了门诊的院长，门诊院长说现在走不好办，等6个月吧，按程序走。哎，你看，这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对，一致了。 这个院长还知道这种流程。我知道院长让我找门诊院长是想耽误我的时间，因为新的那家医院呢要我15年9月份就过去，我等不及啊，我想抓紧时间办，否则呢新的医院就不可能要我了。 于是我第三次找院长，院长说好办，肯定能走。啊，我这还挺高兴的。回家想了一想，觉得不对呀，你说好办，为什么不立马给我办呢？或者说一个时间点呀？于是我第四次又去找了院长，这回呢又换了一个说法了。他说我们上会讨论。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上会啊？院长说你交辞职报告三个月后吧。好吧，那我等，因为三个月我还能等。三个月过去了，我第五次去找，给我的说法又换了，说按程序走吧，这个六个月吧，因为聘用合同上确实写了辞职信六个月后给办理。六个月对我来说，这新的医院可能就真去不了了。我当时就怒了，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啊，我的档案怎么拿呀？六个月过去了，我的新单位那可就黄了呀。他这遇到的是一个好像有意难为他的领导，是吧？ 从他的这样一个案情描述上来看的话，领导似乎是存心在给他拖延时间，不是特别的开诚布公。 嗯，好，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嗯，对对，是的。 嗯，因为当时在这个聘用合同当中确实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了，辞职信后六个月给办理。 对对，嗯，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这句话写的是辞职信后六个月可以办理。其实从这句话本身，如果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它是指说首先职工要向单位提出递交一份辞职信，提出辞职信之后的话，单位就已经是同意了你的辞职，只是说六个月之后的话再给你办理离职手续，它是这么一层含义。是，但是和法律规定的话实际上是不一致的。因为法律规定的话，如果说你一旦同意了他辞职，就应该及时的办理离职手续，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么职工再继续工作他半年，然后再次提出，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换句话说就是前面是给他拖， 对， 啊，让他没有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嗯， 对吧？ 对， 后面呢，等他要采取行动，发现他可能去新的单位，这时间上又有点紧了，所以他就处于这个被动的情况。 是的，其实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因为凡是从事业单位离职的人员嘛，他们的话通常来讲，离职之后也会选择继续去其他的事业单位，或者是去高校的话读个研究生、读个博士，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而新单位，无论是新单位也好，或者是说是继续求学也好，都会有一个报到时间的限制的。 对， 他通常也肯定也是在已经找到下家，或者是已经就业、已经是考学成功之后的话，再提出离职。而这时候这个时间差的问题的话，就显得是特别的重要。有很多人的话就因为这个时间被耽误过去了，导致说新的单位的话没办法前去报到。 可能对方处理这种事情也比较的有经验啊。 对对， 好，那像他的这种情况，你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应该怎么来办？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如果说他是已经是找到了新的单位，那最好是说是在找到新单位之前，初步确定新单位同意接收的情况之下，就尽快的提出书面的辞职报告，看单位是否，看自己的单位嘛，是否同意。如果同意了当然好，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也就是像咱们上半场说的，尽量的把这个证据啊留存下来，然后的话干上半年之后的话，主动的就以单方形式给单位发一封解除聘用关系通知，然后的话就直接可以离开了，是去新单位报到。 但他这一块呢就时间有点紧， 对， 他五月份考上的，新单位要他九月份去，这中间才有四个月的时间。 是的， 这个就比较的被动一些。 对对对，如果说是面临这种问题的话，通常来讲我们作为律师都会建议当事人尽量和单位的话进行和谈，看单位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尽量去满足他的条件，因为你后面的工作可能会更加重要。 对，就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权衡。 对，是的， 做一个取舍，哪怕你给原单位交一些钱什么的， 对对， 补偿啊，这种也都是可以考虑的哈。 对，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两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 为劳动者护航。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哈，这个怎么来解决这种问题？因为你不按人走，人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但是真走了呢，医院又没有人干活，对吧？我觉得站在第三方，我们都能够理解双方的苦衷啊。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医院啊，这个医院怎么才能够留住人呢？ 我认为医院如果要留住人的话，还是说一方面的话，硬件嘛，得是过硬的，在这里能够让医生感觉到自己是不断的得到成长，得到提升，学到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医学的技术吧，是至少的话一点，你医院的病源应该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医院病源如果说比较充分的话，那么医生在工作过程之中，尤其是年轻医生，他可能就能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吧，进而达到一个技术提升的目的。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是说是比较现实一些的，这个医生的待遇问题的话，应当是能够解决的，相对来说是能够给医生一个比较高的薪酬。如果说你医院本身的话，相对他的级别不是特别高，那就要在待遇方面尽量的给医生多支付一些待遇问题，就能够让他比较安心的在这边工作。 我想说不会是每一家医院都建成一级甲等啊，三级甲等那样的医院，对吧？医院还是有大有小的， 是的。 所以怎么让更多的大夫能够在小医院服务的时间足够长，这个是需要这个领导考虑的问题。 对， 那从整个这个医院的这种管理上面来说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建议？ 医生的话，在医院工作会有，尤其是在住院医生期间，会有一个科室之间进行轮转，会有这么一个制度，也就是说，前半年、这半年、这几个月，你是在呼吸科。过几个月的话去内科等等的话，是不同科室要进行轮转的。 全科大夫。 对，全科大夫要继续要进行轮转。那么我们会不会说在医院整个的从上层顶层设计上来看的话，能不能也建立这么一种机制，不说是跨地区吧，至少在同一地区之内的话，一级三级甲等三级乙等等等的话，这医院之间进行也是让医生进行一个定期的轮转，实现这么一种，通过这么一种架构设计的话，来让医生他们本身的话是这么一个技术的话能够得到提升，而同时又能服务到照顾到小医院的比较特殊性的问题。 好。此外我也提出一个我的建议啊，就是说这个医院啊，我们可以把一些中小医院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高中，他呢要把自己打造成重点高中。这样的话呢，他这里面的学生啊，去名牌大学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一些。他每年都要输送那么多人走，但是必须在这儿要学完几年，你才有这个资格被我们推送啊，或者是他才有这个能力去被那些大医院所招录。那么源源不断的会有新人过来。不断的也会有一些人员离开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这种人才的供给，包括内部的这种业务的这种提升啊？当然，这是我们从这个行外人士啊所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觉得还是几方面留人啊，就是各行各业都一样嘛，是吧？这个事业留人呢，待遇留人呢，感情留人啊，等等。 对。 那医生这个职业呢，他又是需要啊一些案例啊一些病例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这个有名的专家给予一些这个指导。此外呢，还要和这个学界保持这个紧密的这种联系，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不断的跟得上医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那如果一直是在这个基层医院或者小医院的话，确实他们的这种自我提升也多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怎么让这些医生能够和大医院这些专家进行这个无缝的交流，怎么能够让这些医生在这个看病之余还能够在学术上得到一些提升？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上层更需要考虑的问题啊，从这个医院医生管理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的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刘律师啊来介绍一个他所参与的这种啊事业单位离职的案例吧。 这个案例的话是咱也是说医疗行业吧，是在前两年，应该是在一年之前吧左右处理了一个案件。也是一个医生作为应届毕业生入职了一家医院，入职这家医院之后啊，医生医院一方面是给他解决了一个落户问题，因为是在大城市嘛，这些户口显得比较重要。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他入职之后大约是半年左右，医院就将他送去了另外一个咱刚才提到的培训基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一培训就是三年的时间，培训结束之后 这个医生就回到了医院，继续在为医院提供劳动。但是说大约是在大约回来之后，工作了大约半年之久，这个医生就向医院提出了离职申请。辞职原因很简单，个人原因就是不想干了。说实话，是因为这家他服务的医院属于是一家郊区医院，可能给他提供的帮助嘛相对比较少，他希望能够到市区更好的医院能够就职求职， 还想去更大的医院。 对对，是的，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但是医院肯定是不同意的嘛，所以就不予批准。因此他本人的话对相关性的法规嘛也算是做了比较精细的研究了，已经是，所以说他又坚持了半年之后的话再次提出辞职。这次再次提出的话医院仍然是不同意，所以他就按照我之前提到过的，通过一封 EMS 快递的形式给单位提出一份辞职报告，或者说是解除聘用关系的通知书，告知单位什么时间解除聘用关系，之后就没有再去。但问题是人虽然走了，可是单位那边的话却不肯为他转移档案、社保档案等等的话全都没有给他办理这么一些转移手续。而且当他去到最后，因为双方已经是协商不成了，最后的话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通常来讲的话，医院如果说他要求支付多少违约金，这些职工他们自己也会感觉有些理亏，也会愿意支付，同时的话也不想把矛盾过于激化。但是这个医院的话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医院无论如何就是不肯放人。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要争一口气的问题了。 对对，是的，医院怕形成一种群体效应，对医院产生一种更不好的影响。到最后的话双方是对簿公堂，是首先是仲裁期间，职工要求单位给他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档案转移手续，而医院的话也提了一个仲裁的反申请，要求职工赔偿违约服务期未满离职的违约金，大约是20万左右。同时的话还要求赔偿在这3年培训期间医院所支付的为其支付的所有工资，包括社保啊、公积金啊，全都一起支付，大约是30万。到最后的话，仲裁是裁判了50万的金额，要求职工进行赔偿。 这医院才要30万，仲裁判了50万。 医院要了2笔，一笔是说是工资3年的工资全部返还，大约是30万。另外一笔是20万的违约金，所以加在一起是50万，仲裁是全部都 支持了， 对对，都支持了。所以说的话，后来双方不服嘛，就继续打到了是法院，在法院又经过了一审、二审，最后的判决是说是职工必须要支付违约金是20万元，然后单位的话，鉴于聘用关系已经解除，所以单位要及时为他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所以说想要离开不容易啊，当年想说爱你很不容易，现在呢想要分手也不那么的开心。当然所有的案例其实呢是放在一个层面上啊，就是人才到底应该是如何来流动，如何来让人才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事业单位，以及我们的事业单位如何为人才来服务，双方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一个平衡。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和单位说再见的时候能够做到快乐分手，分手快乐。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非常谢谢刘伟律师今天的光临。那么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